多好。嗯，一说情实不就得了吗？ 是，我一说这情实不就得了吗？ 什么真情实在那么不缺。老一说来人呢，注意啊，一说来人就张兜。 张兜干嘛了？ 给钱。 哦，先给钱 5000块钱挡过去。行了啊，接不接？ 不缺。 怎么不缺？ 情实都不缺。 来人呢， 给钱。 哎，这钱过去这不就行了吗？ 这就行了。是是，就行了。 投了记得住记不住？ 投了差一点。 再来一遍啊，别忘了啊。 爱卷福一命告尽为我，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对了，我还趟着大料棒呢。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带刀。 你叫白全福啊？ 这我叫白全福。 你好大的胆子。 哎呦呵，胆子小了闹不到你这儿来。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那没数了。 你能够活埋人呐？ 那我出的主意。 你是那头啊？ 我是那头。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不去。 怎么不去？ 情实的不去。 来人呐， 给钱。 枪毙。 去。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您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诸位好，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常宝霆、白全福参加了人民政府组织的讲习班，学文化、学政策，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自己的见识。1951年的4月23号，他的大哥常宝坤在朝鲜慰问演出期间光荣牺牲。为了纪念烈士，发展革命曲艺事业，天津市文化局于这年冬天组成了以常连安为团长、赵佩茹为副团长的天津市曲艺工作团。常宝霆和他的二哥四弟均参加了这个团。在这个时期，常宝霆和白全福以及自己的弟子王佩元等一起创作出了很多全新的作品，像《精益求精》《万无一失》《不同风格》《挖宝》等节目都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60年代初期，常宝霆和白全福精力充沛，热情高涨，他们走遍了北京、山东、河北、福建、广东等省，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了阵阵欢笑。另外，常宝霆还多次到过中南海，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表演过相声。80年代后，常宝霆和白全福虽然都已上了年纪，但是他们对于相声的那份执着却丝毫不亚于年轻演员。这个时期，他们又创作表演了一批像《一枝新花》《笑灾乐祸》《爱什么》《诸葛亮遇险》等等优秀的作品。下面呢，咱们再来听一段常宝霆和白全福合作的相声小段《爱优点》。 拿我们哥两个来讲吧，都在才学习这个时候， 哎， 的确是水平很低。 是， 他这个水平还是不错的。您看这水平是能够保暖24小时的。 暖水平啊，什么？ 你看这个相声啊，它所表演的内容是很多， 是， 所以说在这一方面呢，一个相声演员呢，这个生活是很要紧的。你看一个相声演员走到哪里，随时随地的都要观察生活。 不错， 都要注意生活啊。但你也有的时候想不到啊，什么东西在相声里头，哎，就能够用上， 都是材料嘛。 哎，各方面的生活都得要体验， 是， 都得要体会。不过有一种生活，在我来讲是不能够享受了。 什么呢？ 搞对象的生活没有了。 怎么意思呢？ 因为在过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对， 我的婚姻呢？就是包办婚姻，主要是赖旧社会那个制度。 对，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指着媒婆一说，父母瞧着合适了就给办了啊。那个时候的婚姻怎么样？跟这个跟抓彩一样， 是 撞大运，100对里头啊，不一定这个有几对美满的。 哎， 那的确是跟抓彩一样，撞大运，碰上个好的了，一辈子不错。 嗯， 抓不着闹快糖，完了 闹快糖啊。 你再想想现在婚姻自主，男女二位同学也好，同事也好，啊，彼此互相了解，志同道合，搞上了再结了婚，多么幸福。 就是 有时候走在马路上，我看那个一对一对的一走，我且跟着呢。 你跟着什么呢？ 嗯，跟着倒没有别的目的 啊， 我是羡慕，这是多么幸福啊！有时候一跟着多老远， 嘿， 有时候也耽误事。 嗯， 那天在百货大楼，我刚买这么一个暖水瓶，我一回头，我一瞧这二位，呵，个儿合适漂亮，我紧跟着。 嗯， 这女同志说了一句话，把我气了。 说什么？ 那什么有奶油的吗？ 啊， 拿我当卖冰棍的了。 嘿，赶紧回去吧。 你说这现在这是多么幸福。 是 啊，不管是同学，不管是同事，两个人都彼此了解了， 哎， 互相认识了。你爱我工作是进步，我爱你啊学习上很努力，可啊，这个彼此都是英雄爱模范。 嗯， 好的爱好的搞上了，这是多么幸福。 对， 据我想是都爱好的。 嗯， 这是肯定的。这个人越进步啊，这个各方面都很啊有很高的要求。 嗯， 谁都爱。 哎， 据我想这两个人一谈话也是这样，比如说吧，两个人休息了，彼此要交换一下意见， 谈谈 男方呢要问问女方， 嗯， 究竟喜欢自己什么地方。我想这个女方谈的时候准是爱她的优点。 对， 比如说两个人一谈， 嗯， 小白， 小白， 你这有什么关系？那是在就许你姓白，不许人家姓白。 哎，对对， 你这人，你这点头干嘛呀？ 不许不许， 当家的不许是怎么着？小白， 嗯， 我想问问你，究竟你喜欢我什么地方？ 那小白说什么呢？ 你看看小白喜欢他的地方都是优点。我喜欢你什么地方啊？第一，我爱你的就是工作上您能够肯钻研，你能够积极的挖潜力找窍门，给国家节约财富。第二样我喜欢你的就是学习上你是很认真的，你能够理论结合实际，另外你能够团结同志，尤其你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爱他的地方都是优点。 对， 据我想没有这个人说这种缺点越多越可人疼。 嗯， 有爱那个人的吗？有这么说的吗？ 尽管缺点。 小白，究竟你喜欢我什么地方呢？喜欢你什么地方啊？第一，我爱你的就是你会说瞎话。我跟你认识这么些日子了，你是一句实话没有。呵，你编的那个瞎话可是太圆圈了。第二样，我爱你的就是逮谁跟谁打架呀。咱这群人你算打遍了。尤其我最爱你的就是胆子大， 敢想敢干， 谁的钱你都抄着敢花了。 照这个呀， 刚才咱们听到的就是常宝霆白全福合作表演的相声小段爱优点。常宝霆和白全福一起合作了40多个年头，在长期的合作中，两个人形成了严谨机趣炽热绘声绘形的艺术风格，在相声界也有了广泛的影响。二人的合作也在业内业外被传为了一段佳话。1993年，白全福先生因病去世，常宝霆先生失去挚友之后也很少再登台表演相声，现旅居海外。好了，说到这儿，咱们本期的旅行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您送上的一首来自范玮琪演唱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叫《有你真好》。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本期娱乐大篷车的调子大熊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旅程咱们不见不散。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哦哦哦，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握紧，总是依赖着你，你是我的房。 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 虽然是春光不显好，